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哇 ，Happy Friday， 跟嚟有个重阳假期，真系开心啦！我系小张张， 今日翻嚟收咗架车，叫做马家姐讲声谢谢， 又有车收啦！ 终于俾我揾到同你嘅车嘅颜色一模一样。 謝謝你我真系好难得睇到嘅就系唔系特价品嚟噶， 唔系傻猪。 第一样清一样嘢，第一样清一样嘢。 傻瓜，我搣咗啦。我想问你，你知唔知嗰啲玩具店点样搣嗰啲价钱牌啊？ 搵胶纸黐佢。 唔系，我寻日真系大开眼界，长知识。 使唔使用另外一啲嘢嘅 ？O K， 我知道。用呢个风筒吹。 唔系，佢冇风筒， 冇风筒， 即系佢就喺 cashier 咯。诶，唔该，我话我个朋友好麻烦嘅， 系啊， 搣咗呢个价钱。 冇错冇错，因为咁样佢会睇我唔起啊， 系啊， 所以就搣咗佢特价品。要用另外一啲嘢啊？火酒。 唔系。 咩 W D 嗰个唔知咩喷落去？哦，唔系，用胶纸。 佢用一个火机。 弹一 弹下去，跟住 trap 搣咗， 真的 系啊！ 但系由于火机，会唔会烧到嗰个表面咩？ 唔会唔会，佢轻轻咁样样，我学识咗啦， 知识。 以后送嘢俾朋友， 一定要用呢个方法 烧。 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基本嘅礼貌，你知唔知噶？你送嘢俾人咧，系唔应该有一个价钱牌喺度，一定要搣噶。 系啊， 我哋最近收到一啲嘢嘅话，已经睇到几多钱啦？你有冇见到啊？ 最近都唔记得咗。 有人送过啲嘢翻嚟俾我哋嘅。我完全知道是几多钱的。 乜嘢嚟噶？ 呢啲嘢系完全冇搣噶，咩意思？ 我冇啊呢樽嘢。 Sorry， 我冇啊，点解啊？你幼稚你嗰个杨嘟啦，有冇搞错？ 就系小杨嘟啦。 佢星期一佢就知啦。 搞错啊！价 钱买 冇搣噶， 佢唔系香港噶， 佢唔应该唔系 呢个，系啦，冇所谓啦， 心意紧要啲， 你冇所谓，我有所谓啊嘛。 哎呀，你冇咁小气啦， 我系好小 气 嘅。 OK OK OK， 多谢你。 好啦，报价先，报价先，因为我一见到咧，我即刻触动咗，我话好啦， 好开心， 得一盒啫，同埋佢摆得好高，所以我怀疑其他人攞唔到，我即刻拉。 Take a shower of champagne. Let's dance away. Let's go insane. Crying when I'm empty, my love comes to lecture me. I'll survive the winter of Paris. Car la la, let's stop for a summer day. 今个礼拜咧五咧，即系终于上翻堂啦。因为上个礼拜咧，我哋咧校长有事啦。今日欢迎我哋嘅校长，一喺十一点钟之后出现。 佢系物理学博士啊， 物理啊嘛，即系唔好理啦，唔好理。 真系点算咧？ 咁佢会唔会用物理学博士嘅 level 嚟问我哋？ 我唔知， 我唔好话博士啦，大佬，我哋呢啲幼稚园嚟嘅。 我而家个心已经好跳得好快，我惊我招架唔住。 我要去厕所。 使唔使用物理学博士嚟同我哋玩我哋嗰啲好白痴嘅问题？ 佢会唔会觉得我哋啲问题太过傻仔？ 应该唔会嘅，教学相长， 又啱嘅， 系贵啊！我哋呢啲后辈都好啊。 日常生活都有好多冷知识，佢哋博士又点啊？ 冇错， 唔识就唔识啦。 诶，博士今日可唔可以赢三分先啊？ 你上次 个榜仲有冇而家写低噶？有噶嘛？ 上次系啊，唔系上次嗰个全部答晒， 好似系啊，上次嗰个满分， 佢有一条好似系补答噶。 冇错冇错，系啊，但系因为我个问题有少少问题啊嘛，咁所以我就俾翻一分。 系啊， 三分咧最高啊，系啊， 咁唔紧要噶，冇所谓 嘅。精英校长。尖子， 即系佢系 A 班校长嚟， 犀利 A B C D 啊嘛， 保送佢去留学， 去边度？去长洲啊，去长洲， 冇错冇错，系 长洲 渔自己准备搭船， 系啊，冇错，然后去到长洲浸下啲咸水， 系长洲 去浸咸水啊， 都有咸水浸 咯，你唔好抵消长洲嗰啲咸水啊， 系仲可以买 same 唔准冲凉， 仲可以买啲蛋卷翻嚟添，长洲系买蛋卷嘅， 好多嘢买啊，又鱼蛋 我知 有糯米糍啊， 好多嘢食就开心， 冇错啦吓。好，我知个节目同埋依家十二点后咧都有点唱嘅时间，记住个车路的士啦，潮潮啦，咁有啲车嘅新资讯。好，喂，爱情嘅你情场，你爱情嘅情场鬼见愁系嘛？我想问下你咧，最初第一次，其实我真系冇试过啊。嗱，你有冇试过咧约会啲异性咧系嗰日见系第一次见？嗱，通常咧约会你系可能识咗啦，大家系做咗朋友啦，咁约去街啦咁。但系有啲咧。而家即系网路啊嘛，网路咧就会约一啲叫网友，无论嗰张相系靓瘦肥高，其实你都系张相嚟。咁于是咧，你嗰次第一次咧系真真正正人对人，即系坐喺度咧系倾偈啊、沟通啊咁样。有冇试过啊？冇啊！ 即系 我哋以前真系冇呢啲嘢， 系咪啊？即系呢啲，唔系啊！你以前都有噶，你以前如果系你都系嗰啲系咪叫做咩相睇啊？相睇你都系有人介绍噶嘛， 相睇 你都系第一次噶， 都有个媒人啦，或者个 agent 喺度嘛，即系意思即系网友约网友咧。 你而家个 agent 咪你个手机咯，个 agent 咪手机咯。我见到有好多嘅话，喺度睇好耐噶。 系啊，真系啊。 系啊，睇有个交友 apps 啊，跟住咧佢就会喺度 交友 app， 大把咩人都有 啊，咩人都有啊， 系啊，真系咩人都有。 你小心啲啊 ，Michael， 系啊， 你话晒有头有面， 唔使担心，唔使担心， 传出嚟唔系几好听。嗰个梁嘟嘟， 梁嘟嘟有好多 系啊，谂住 佢唔系话你， 系都唔系话你啊， 唔使惊唔使惊， 谂住佢食晏啦，点知佢带咗我去食快餐， 三餐啊！喂，嗱，你一次中的啦，食嘢咧其实都几睇大家嗰个好多嘢噶， 系 咁咧有个女网友咧，其实佢摆上去咧就有少少想公审对方嘅，但系咧就俾大家都话抵你死啦咁样样。其实约会咧，我哋觉得去一啲咧比较轻巧啲啊，唔好去啲太贵嘅地方。 梗系唔好 咧，即系对大家都有啲压力，因为第一样你都唔知边个俾钱。 系啊， 咁好啦。吓， 你第一次约女仔，冇可能女仔俾钱。 唔系噶，第一次约咧，有啲女仔未必想。嗱，男仔可能会想俾钱啊。个女仔如果见到，哇，系。肥到得意，我哋唔好啦，唔使你请啦。即系 你有照下自己个尊容， 佢有冇惊啊？其实 我唔系讲你， 我有 余。即系你话人哋，你话人哋嘅时候，你都自己睇下你自己咩尊容。 唔系，我觉得大家嗰张相都系有啲照片喺度， 明噶啦，一定有啲嘅，系啊，连阿表姐都话系啊，佢一路喺度岌头行嘅， 表姐啱啱行 嘅，系咪先？即系所以，我觉得有时你又唔好即系喺度话人哋嗰种，哇，佢唔值得我请佢食呢一餐。咁你又睇你自己咩样 啦？家 属， 我想讲嘅咧就系呢个女仔点解话好似想公审人呢？因为那个男仔去到一半咧。借尿遁啊，好似好俗咁样讲，系咪？即系话我胎嚟，跟住就走咗。 咩情况底下先？ 咩原因先？ 嗱，听埋点解佢要咁样啦？因为咧个男仔嗱，首先第一次约会，其实食咩唔系好重要啦，都系倾下偈。 有杯咖啡啊， 唔好咁讲，我觉得重要噶。 真系噶？ 啊，都系。 如果我作为一个女仔吓，我啫，我代表我自己啫，系啦。如果你请我去边度食嘢， 我约你， 你嚟。 好，嗱，四个地方。 系讲 A。 大众品牌嘅快餐店， 系 B 就系大众化嘅连锁餐厅， 系 C 就系高级少少嘅西餐厅， 嗯 ，D 就系啲哇 酒店 扒房，唔好酒店啦，敏感啊，风景优美嘅户外餐厅， 嗯 啊，你会觉得边样系？ 而家我咁样嘅年纪嘅话咧，你要代表你嘅诚意嘅话，必定系 D。 户外 系啦， 即系话嗰啲海风， 佢唔需要好贵， 好优雅， 但系冇错，因为你俾我感觉，我会觉得嘅就系你系一个对生活系有要求嘅人。 冇错，冇错，呢个啱， 明 唔 明？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细个少少嘅，佢未必能够可以负担得起嘅话咧，我又明嘅，系啊，即系唔代表你唔可以噶嘛，可能系有一个廿零岁嘅 date 我啦，系嘛？咁样嘅话咧就 OK， 所以你真系要睇下嘅就系对方系一个乜嘢嘅年纪，佢经济能力去到。边度咁而佢同你去边啲地方嘅话咧，你会 feel 到嘅就系佢有份诚意。 嗯、 你绝不能同我讲嘅就系话，即系呢一样嘢系唔关事咯。我觉得关事。 因为我有一样嘢，喂，如果约佢啲郊外呢啲露天茶座都几好、啊。 郊外露天茶座就应该系咸湿佬啦。 点解啊？ 你去到咁远，叫天不应，叫地不闻。 O K， 唔郊外啦，唔郊外啦。 城市系有呢啲 sidewalk cafe 啊。O、okay? K， 因为点解我话郊野咧？原因就系咧，你可以知佢系咪自己揸车去， 啊、 你就唔使自己 揸车。咁即系佢有冇揸车都系计埋分咯。 即系佢有冇车咯？ 系啦，即系呢个计埋分咯。 咁呢样嘢又计得太多， 又远咗少少， 咁又唔使。 O、okay, K， 我查咗， 系啦， 查咗 系。我觉得系啊，即系真系，所以你话去边度食嘢嘅话，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尤其是系 first date 啊吓，我会觉得系有加分同埋扣分嘅。 我都同意啊，即系我呢啲鬼见愁咧，都会有啲有 T 嘅地方。 咪就 系 咯，你第一次啊嘛， 因就好紧要， 系啱嘅，啱嘅。即系你计一计数，咁你两个人食得几多啫？ 几多钱啫？ 饮 杯咖啡啫嘛， 系啊！ 如果你咁样，你都孤寒嘅话咧，就 唔使 再交往啦， 冇错。 好嗱，其实钱咧喺呢一单呢一个 case 里边咧，唔系真系好多。不过咧，点解个男仔中间会我去洗手间，跟住走咗去咧？咁样，原来咧就系去咗一间海鲜西餐厅，即系食海鲜嘅，有海鲜食嘅西餐厅。海鲜意思即系可能系啲龙虾啊，或者系啲生蚝啊咁嘅样。 哇，都唔简单、啊。 系啦，咁呢个女仔就不如我哋食啲前菜先啦。个女仔就一叫咗一啲生蚝嚟食，就叫做开胃餐啦。 嗯， 食咗48只，即系四打。 喂，呢个都有问题。 呢个女仔有问题， 好有问题。 呢个女仔有问题， 你个男仔都有问题啊！你嗌生蚝，你唔会一次过 唔系个男仔叫嘅，个男仔只系叫咗一杯啤酒啫。 个女仔嗌嘅时候，佢一打一打嚟嘅， 冇错，生蚝唔会一嗌嗌48只， 系 唔会 冇可能 嘅， 即系 你唔打一打咁嚟， 系啊。 诶，拍停佢又未必。 啊、 我又覺得，但係我覺得係個女仔有問題， 絕對有問題、啊。 係啦，個女仔一嚟個 appetizer 已經食48只生蠔咧，即係講緊食緊四打咧，咁係根本係嚟掠，係當你係 水魚 fish，water fish， 怪得食海鮮啊！ 冇錯，我覺得係個女仔有 任何男仔咧都會頂唔順嘅，即係嗱，無論係哇你食咁多嘢嘅。或者哇咁贵嘅都好啦，或者第一次见面你咁样嘅都系好差个感觉，咁所以男仔最后选择咧就是、我洗手间先，跟住走咗去啦。 咁个女仔点啊？ 咁个男仔都好有问题。 系啊， 如果系我嘅话，我都会点样咧？如果我系个男仔啊吓，我会同佢讲咯。如果系嘅话，我哋第一次见面嘅话，我哋分担。 嗯， 同埋喂，你叫一单佢再嗌嘅时候，我会出声嘅。即系如果我系个 你会点 讲？ 点 会点讲？点会讲？ 我差唔多咯，不如我哋嗌主菜咧，同埋咧，我就啱坐得一个钟头，我走噶啦。即系你有十万嘅方法，根本冇可能俾呢件事发生。哇，好丑怪啊！你大佬， 丑怪啊！唔系，其实我觉得个女仔首先我有问题啦。个男仔嘅话亦都 有，佢 唔 识处理 嘅，系几有礼貌啦，系啊。 我唔会借尿遁，咪 唔会唔会。同埋佢做，我做咩要借尿遁啫？ 系啊， 我有咩对错？有咩对你？ 你咁样样好似系你小家， 理亏咗咁样。 咁但系边个讲出嚟啊？系要边个写出嚟啊？ 个女仔自己喺网上写就个男仔 好 衰，即系咁样， 即系自己 好意思，四廿八只。 嗱，所以呢啲咁嘅嘢咧，永远都系礼尚往来噶，系咪啊？ 所以啲网友咪系咁闹话，喂，抵死啦！如果我啊走咗去十世啦，我都会走啦咁样。 我唔会走。 四十八只生蚝咩概念咧？起码四个生蚝嘅 family 冇咗啦，呢个连根拔。 即系如果你系个男仔嘛，你咁同佢讲，即系翻嚟嘅时候， 你可怜啊！ 我而洗手间翻嚟， 家爷仔乸， 系啊， 姑妈、姨妈、 姑父伶仃嘅，你生小三度喺度，无依无靠，你咁样样，你好意思？ 佢以为你傻， 有用道德角度。 冇错，挽下手嘅话，可以系咪咁样嘅话咧，就将佢一棍，将佢一棍，跟住就叫佢自己俾翻钱，系咪啊？我唔忍心，我真系唔忍心。 成立救助姑父伶仃小三号， 最后个后头咧，就系呢个故事之后，个女仔就揾翻个男仔，就即系叫做闹佢啦。个男仔就话。喂，我真系冇预算，算你食咁多嘢喎。不如咁啦，我用嗰啲叫网上俾钱，俾翻我杯啤酒钱啦。 咁唔俾啦，傻啲走咗。 其实点解女仔仲要咁样搵翻转头啦？ 同埋个男仔做咩仲要复佢咧？ 唔系 咩咩咩玩法咧？ 我谂都系啲初入情场噶啦，即系 唔会系啦，初唔初入情场都好啦。 喂，你自己个人有 common sense 啊嘛？ 系啊，仲要攞出嚟大家讲。系啊，我哋仲讲咗半个钟。 如果你用救助小生蚝。我会帮你， 好啦，救助小生蚝，我 OK， 救助珊瑚基金会， 我仲要帮你筹款 ，Save the Oysters， 好啦，十点半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建议立法强制举报虐待儿童，邀请相关界别和人士提交业界的疑问和相关个案案例，让条例形成有高度参考性的指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委员会主席邓家彪说，条例草案委员会上月已经听取社福机构表达意见，下月有另外两场听证会，让教育界和医疗卫生界参与，明年成立分别是社福、医疗和教育界三个专业顾问团，亦可以继续协助收集意见。圣公会圣基道儿童院总干事麦润云欢迎任何措施保护儿童，但亦有担心。他举例指，本港去年有242宗个案，但只有27宗配对到寄养家庭，希望政府继续增加紧急服务，加强留宿中心的人力配置，以协助小朋友。香港人才服务窗口今日和香港保险业联会合办线上直播招聘会，让内地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有意来港发展的人才深入了解香港保险业的发展前景和机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和香港保险业联会管治委员会成员黄子信将为招聘会致开幕词。招聘会共有11间香港大型保险企业参与，提供超过140个和精算、业务发展、数据分析、保单服务等范畴相关的专业空缺。内地人才可借线上直播即时提交职位申请和就空缺提问，探讨香港保险业界的工作机会。他们在直播招聘会后也都可以透过香港人才服务窗口查询不同入境计划的详情。招聘会下午三点在网上直播。乡郊代表选举2023年正式选民登记册今日发表。登记册载有现有乡村、原居乡村、共有代表乡村和墟镇的选民登记资料。已登记选民可以登入乡郊代表选举网站的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资料查阅系统，查阅个人登记资料，亦可以在通常办公时间内致电乡郊代表选举热线2152-1521查询有关资料。 正式选民登记册的全份文本已经放置在民政事务总署位于湾仔修顿中心30楼的选举登记主任办事处，而有关乡事委员会辖下乡郊地区正式选民登记册的特定分册文本已经放置在相关新界民政事务处的助理选举登记主任办事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下周渐转吹北至东北风，晚上天气稍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22度。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早晚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1度。星期日和重阳节天色逐渐好转，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10点，跌85点，成交金额2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8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7.8跌3.4，盈富基金17.85跌6仙，恒生中国企业59.76跌2毫，小米集团13.52跌6仙。阿里巴巴78.55跌6毫，美团108.4跌2蚊，友邦保险66.65跌1毫，中芯国际21.4升4.5，京东集团96.7跌5毫，领跑汽车35.25升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49.85，瑞士法郎0.892，加元1.372，人民币7.316，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58，欧元对美元0.63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31266点，跌163点。港金报18430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8.89美元，卖出197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啊，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丽村，西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啦，去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同埋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苑伟大院讲述了十九大前夕胡歌饰演的梅晓歌走马上任光明院院长，他和苑伟大院里面先后两任同事在新时代大趋势之下致力推动深化改革干部作风，终于实现了光明院脱贫致富健康发展的志愿理想。 国剧830苑伟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蓝色是代表寂寞，抑或象征自由呢？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一连三个星期六上映法国经典系列《蓝白红三部曲》。 今个礼拜呈现《蓝白红三部曲之蓝》， 由奇斯洛夫斯基导演，女主角朱丽叶贝洛仙演技登峰造极之作。 星期六晚9:30， 港台电视31。 当你见到 M Mark 呢个标志，就知道有国际体育盛事举行。香港的运动精英会同世界级运动员同场竞技，争夺殊荣。你到嚟同我哋一起支持参与，凝聚动感。 M Mark 就是香港高水准的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mevents.org.hk。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的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的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风骚发言啦！欢迎我哋嘅嘉宾，一阵间会出现喺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啊？校长嚟咗啦！ 校长嚟咗啦！ 乖啲啦！ 物理博士啊！ 我咪坐喺度， 点解你无端端要佢乖啲？因为平时好曳咩？ 我系曳 嘅笑容。 哦，知道，收起你个笑容。我即刻 收。今日讲 OK， 今日讲好痛， 耐咗啲啦。喂，好啦，喂，我想讲咧，何出状元啊？嗱，你哋唔知多唔多买外卖啦，咁啊比较多嘅咁样。 外卖， 我有时咧觉得咧嗰啲姐姐啊，即系帮你绑外卖嗰啲姐姐咧，佢真系好犀利噶，佢两下绑住咧，其实当你行翻去屋企或者你要去揸车啊，又经过好多嘅长途跋涉咧，可以完全咧少少都冇漏，或者少少都冇变形嘅，唔知你哋会唔会有时留意咧？因为有啲咧，如果佢比较生手啲嘅，或者一啲唔系真系咁有经验咧，你行我试过行出门口咋，即系已经里边冧晒啊，嗰啲嘢倒写晒啊咁样，咁我都试过走翻转头，哎呀冧咗啊咁，咁都好人嘅，咁佢会同你换翻，因为啲饮品亦倒晒落嗰啲食物度啦咁样。 你啊应该系专登噶啦，系咪？ 我冇啊， 其实饮咗两啖先，跟住整歪个，哦喂，冇咗两啖， 快俾个杯我，得半杯。 如果我咁做，我都系为一个杯嘢啫。 我啫， 但系有人就系为咗嗰个绑外卖嘅姐姐， 见多佢一面系嘛？ 诶、欸，我冇咁谂过、 啊。我有啊，因为我望住佢就谂到啦。 睇下边个讲啊？呢 系啊，啊，即系等于你望住我，你又谂到我呃翻杯嘢， 系啦，好嘢，好嘢，系啦，你都系呃嘢，不过系呃第二啲嘢。 你犀利，你犀利， 系，请继续。 好啦，咁有时我净系想讲呢啲咧系。虽然好似看似即系手板咁，但系咧顾客系会 feel 到，因为有啲真系讲到，同埋咧，其实佢哋有一啲嘅托啊，或者有啲 纸皮， 纸皮 系帮到嘅，因为你会令到个客好狼狈嘅。我如果行下冧晒， 因为佢哋送得多，知道 佢哋好忙噶， 系啊， 好多时候你见到佢哋落场嘅时候就喺度剪纸皮噶， 系啊系啊系啊， 仲有啲胶袋啊，11:00开始整松晒佢一个胶袋搭嗰个胶袋啦，咁就扯啦。 rush hour 嗰啲啊， 真 係好 難得㗎，冇停手㗎， 冇停手， 係啦。好啦，咁啊想問大家啦，如果咧有個媽媽佢就訂咗一啲叫做到會啦，因為仔仔開生日 party， 咁就訂咗3000多蚊嘢，一半係凍，一半係熱，但係咧佢見到嚟到嘅時候咧，唔知佢 pack 得唔好定係點啦。我又谂啊，其实呢啲我好有经验噶啦，嗬，到回嘅嘢，佢全部热嘢咧，即系嗰啲一盘盘无意粉啊饭压扁晒，嗰啲汁咧流晒出嚟，咁所以佢当然好唔满意啦。冻嘅都压扁晒，不过冻嗰啲咧，因为系一啲冻盘咧，就冇乜汁嘅，即系都系干干嘅咁样。咁最后咧就佢投诉啦，而呢间铺头咧净系赔热唔赔冻，因为个讲法就系冻嗰啲又冇汁，扁咗都食得啊咁样样，即系个盒扁咗啫咁样。 又唔好执，冻咗都食得， 系啊， 变咗都食得， 梗系听得噶。其实小张张， 又或者罗海鹏， 咁你又点睇咧？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好似？唔系咁好咧，即系扁咗，你会唔会食啊？我想问，即系如果冻， 食我压扁咗啫嘛，佢有嘢有啲个 都冇乜所谓， 同埋一盒打， 就算流晒出嚟，我都冇乜所谓。 一盒打系一定系扁噶啦， 因为佢好烦啫，系嘛、 啊？ 你又要佢再送嚟，又或者你自己去攞。 同埋啲小朋友生日会，我唔会算噶啦、啊，证明知你预咗 有嘢食就食啦，你 仲要捉住个头讲， 捉住佢系咪？ 系啊， 我仲要搞咁耐， 系啊， 买三千几蚊。 真系啊，即系啦，生日会就 无谓扫兴咯， 无谓无谓，系啊，一盘盘最多咪又系沙律、鸡翼啊，即系小朋友啊，一定系嗰啲 有汁 嗰 啲嘢咧，我谂都系嗰啲 意粉 啊，多数都系有汁嘅意粉 啦。系啊，其实如果我系嗰个咧，就最好分两袋咯，热一袋，冻一袋，无谓互相影响。 佢已经系噶啦， 哦， 已经系 咁啊，冇计。 不过热盘唔知嗱，其实咧，我谂我就话，其实佢已经好有经验，点样令到嗰啲嘢送嚟嘅时候唔会压扁。 因为佢热嗰啲通常用个石子做面噶嘛，包翻转就屈翻， 系啊，咁 攞嗰啲盘噶嘛。 我谂系同佢系咪热同埋系咪冻有冇关系？可能佢就系行啊，定系佢系用电单车啊？ 唔知啊， 用电单车你又更加唔知噶咯。 掟咗个， 我试过收到嗰啲嘢嘅时候，我完全唔认得系我叫过啲咩噶。 系啊，你唔认得， 唔认得。 咁你有冇收货？ 请问你边位？ 你有冇撩开去睇下啲嘢？ 我冇理，因为佢。迟到，你知道嘅就佢应该掟个电单车掟得好紧要，因为我谂佢系佢好赶时间，因为好塞车。咁、 啊、 你见到佢咁样，佢嚟到嘅时候，佢已经不停咁同我讲唔好意思，系啦。咁又喺度讲嘅话，如果你唔要嘅话咧，佢好可能就要我自己打翻去嗰一间快餐店，我都话俾佢哋知冇错。佢、又要有负评，可能佢仲会俾人哋扣钱。咁、我就如果系咁麻烦嘅话咧，就算啦。咁我打开嘅时候，我就好后悔。里面系咩？ 你倒翻咗 啦！汁鸡皇饭，跟住又捞咗有少少嗰啲粉红色嘅嘢咁。 粉红色， 因为佢有两样嘢，即系有橙色嘅，有白色嘅，两只沟埋之后变咗粉。 哇！佢真系飞车手嚟喎，可能佢 呢只鸳鸯饭嚟喎。 冇错，我觉得我就我赚咗。 系啊， 我原明 再掟一个粉红饭， 好贵喎。 咁佢有三个唔同嘅味道俾我啊嘛，系咪先？我嗌咗两个饭啫嘛，到最尾我有三个味， 冇所谓。 我真的覺得冇所謂， 係 啊， 預咗噶啦。 咁佢就送咗一個嗰啲唔知咩餐湯啊，嗰啲咁嘅嘢，因為佢遲到，同埋就係你見到佢掟到咁樣嘅話，其實我覺得佢已經盡咗佢自己嘅人事噶啦。 係啊， 即係我就覺得算啦，喂，將心比己啊，你係佢啊， 係啊，因為交通嘅情況真係好難講。 嗰個餐湯咧，我懷疑佢喺其他膠袋倒咗。 我都 係 咁諗，因為其實都係唔悶嘅，同埋唔熱嘅。 有冇雞腳喺裏面啊？ 喺中湯嗰度倒嘅， 中湯 因為我要，因為我要嘅嗰個啊，係 細湯， 係粟米雞粒。 那些，那些，あなたは綺麗。 花川今夜も 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缘。海边唔一定要夏天先去得嘅，唱歌唔一定做咗歌手先可以唱。人嘅梦想唔分时间，唔分天赋。如果你只有三分的天才，我愿意从现在开始用七分的努力去做十分的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人什么年纪都拥有往前奔跑的力量，只差在你愿不愿意。不需要你目标有多远，只要向上向前就可以。 肯轻只要手，我要艰苦奋斗，努力不会有极限，若遇失败再从头，现实欺弄不担忧，我要跟他决斗，挺着胸对抗命运，用力握实我拳头，成功不会骤然过，喝彩声不想白白承受，用心，求能用功，求能做好歌手，像脑海的小舟，冷雨凄风继续游，我愿那苦痛变默默忍泪向上游，想白白承受，求能用心，求能用功，求能做好歌手，像脑海的小舟， 冷雨凄风继续有，我愿那苦痛变力量，默默忍泪向上游。 网上情缘，人如果觉得自己的天分不够人哋，咁样并不可怕，可怕的因为咁而唔敢去尝试。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导演，通过努力，通过行动，会逐步逼近最光辉的顶峰。即使有时目标看起来好遥远，都请你由而家开始付诸行动，哪怕进步缓慢，每行一小步，梦想就近一步。每日一点一点积聚，自然就会走向成功。千祈唔好站在原地，就让你羡慕嘅人有一天也羡慕你啦。假如冇人为你照亮前路，就自己照亮自己，得翻嚟嘅成果将会系无价。每一个人总会有佢嘅梦想，你呢？有冇为你嘅梦想努力向前踏出一小步？ 如告知某一些的恋爱结果会心伤，曾愉快一试何妨？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谁共你一般思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渐迷惘，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一人变心会受伤，两人愿意没惆怅，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 Peace out. 对于好多打工仔嚟讲咧，星期一系假期啦，于是咧呢个周末可以玩得尽兴啲啦，开心啲。 我系唔系假期我都咁尽兴噶啦。 我知 啦，咁话啦，日日都系 holiday 嘅。系啊，我话对打工仔啫。 holiday 啊，holiday every day。 very good 啦，咁我哋一阵间又可以 holiday， 咁同校长玩下游戏啊，好唔好啊？ 系啊， 好嘢啊，校长，先俾我哋扣两分。 系啊，点解啊？ 佢唔知即系得罪咗我哋， 所以就算答啱晒嘅话，都系得一分。 冇错。所以咧，上个礼拜榜首个校长咧，可以继续保持佢嘅优势。 冠军啊！公然 bully 佢， 咁快开始领未够钟，留翻一 个热身呢啲叫做热 身起嚟啦。OK， 好，先咧，十一点新闻报告。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未继续我哋节目之前咧，提提大家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点唱嘅时间喺12点半后。你又知唔知隆重介绍今日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真道书院荣休校长曹希全博士？ 曹博士， 早晨。校长，我哋欺凌你啊，头先 系啊，系啊， 系 啊， 系 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哋扣咗你两分噶啦，系啊，系啊，你可以判平。 唔系，本来我想加翻一分，佢话系耶，系耶咁样， 又冇咗啦，系咪呢班？ 冇埋。 校长啲同学唔好麻烦啊，你可唔可以讲两句啊？用校长嘅威严压住佢哋啊，镇住。 校长今日喺呢个年代已经冇威严啦，压唔到啦， 唔系啩？ 因为同我哋好似 friend 一样啊嘛。 系咯。 啊！ 呢啲好啊， 系咯， 快乐校园， 快乐校园 啊，快乐校园就我哋开始。 好 ，OK， 好。校长同埋你啊，物理博士今日会唔会同物理好有关啊？一阵你问我哋嗰啲问题。 好似有一两条少少科学啦。 仲有咧，仲有咧，其他嗰啲咧。 有啲系经济啦。 哇！ 仲有咧，仲有咧， 仲有一啲奥运啊，世界冠军啊嗰类体育、体育、体育嘅。 好啦，留待答背我哋下接受你嘅挑战。而家由同学发问，好啦，咁首先咧，小张张开始问起先啦吓， 即 系 佢啊， 系即系我啊，即系我， 你叫大名听过噶啦，听过，唔系小张， 唔系大名，唔系大名， 系大张张。 好，嗱呢一个咧，同一个中国嘅一句说话有啲关 系 嘅， 请讲。 嗱，唔系好吉利嘅事情咧，我哋通常会话三长两短，啊，有咩三长两短就唔好啦咁样， 系系系。 三长两短嘅来源系同乜嘢有关？点解会？ 等佢讲。 好，第一同祭祀嘅蜡烛嘅数目有关，第二同棺材有关，第三同地狱嘅一个传说有关，第四同先人着嘅寿衣嘅尺寸有关。 B B 棺材啊， 棺材 校长跟唔跟 A 啊 A A 啊 系啊 系啊。 你点解要咁样样啊？ 你有佢，你有佢。好啦， 我有时系中意反对嗰啲，好多人拣咗。 我同你一样，我同 你 一样。 你明知你错嘅，你唔好咁。 唔系噶，有时我都系我明知错噶，但系其实我觉得咁样嘅话先至好玩嘅。 我又对于错与啱。唔系太上心咯， 哇，好嘢，哲学问题 系好， 好一个 A， 两个 B， 冇错， 系。 咁我想请问啦，两位其实点解同棺材系？哦，答案系啱嘅，咁可唔可以由你哋解释翻点解同棺材有关？ 咚咚咚， 三长 即系三块板，唔计个盖啊！ 嗱，你个讲法有嘅，不过校长嗱，网上咧有好多嘅不同讲法啦，全部都系同棺材有关嘅，但系咧有另外一个讲法，即系 for 大家 information 咧，佢就话因为以前咧就唔用棺材钉，就用嗰啲布条咧系绑啊， 扎实佢， 咁咧就两条短。三条长，因为嗰个棺木咁样长，呢个直度咧就用长嘅，但系 扎礼物咁， 系有扎礼物咁，就用三长两短嘅布条去扎起佢，咁所以后来啲人咧就用呢样嘢讲系叫不吉利啦。两位系啱嘅，同棺材有关嘅。 校长有冇后悔啊？ 冇上嚟开心啫嘛，有乜后悔啊？ 系啊， 冇错， 系 啊， 我哋都试过咁嘅心态，你记唔记得？ 记得， 系啊，我哋明知 嗰个叫咩话嗰条题目， 唔记得咗啦。总之我哋系专登咁，因为佢答佢话佢 系啊，佢嗰个答案好 系啦。咁所以佢谂咗一个嘅答案，谂得好复杂。佢话佢谂咗一晚，因为咁样嘅话，你要支持。 听我 系一个假嘅答案， 一听已经知系假嘅。 我哋全力支持佢， 系啦， 冇错，全力支持。 好 啦。猫咪又好啦，我想问一样嘢嘅就系话，大家都有食提子嘅嗬，系啦。咁其实你有时买嗰啲提子翻嚟嘅时候，你有冇发觉咧上边咧有一阵白色嘅膜噶？ 系啊， 洗极都洗唔到噶。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咁啊，而家想同大家讲下嘅就系话，呢个食提子嘅时候咧，发现上边有一阵白色嘅膜咧，要用乜嘢令到佢洗得干干净净同埋晶莹通透咧？ 搵姐姐洗咯， 姐姐都洗唔到嘅。 洗衣机得唔得噶？ 你试下。你試下，今日翻嚟試下。 你可以試下，你好 Q 啲啊，我喜歡。 你翻嚟試下，先話俾我哋聽。 好啦，咁我哋有四個答案俾你揀下，唔使面紅啊，做校長。係啊，我最中意啲咁 Q 啲嘅人嘅啦。好啦 ，A 就係用呢一個醋 ，B 就係梳打粉 ，C 牙膏。定系啲其实用一啲温水浸下佢咧，嗰啲嘅白色嘅薄膜嘅话咧，系会咧 甩嘅， 甩出嚟嘅。 可唔可以讲一次？ 食提子嘅时候咧，有一阵嘅就系白色嘅膜嘅，用乜嘢可以令到佢干干净净，同埋真系攞到最后尾嘅系晶莹通透啊！有时你咪见到佢咧，哇，好似假嘅咁啊，洗到冇错。咁 A 就系用醋 ，B 梳打粉 ，C 牙膏，定系 D 用温水浸佢咧 ？B D， 我跟校长。 温水系嘛 ？B B B 啊， 梳打粉啊！ 咁我 唔系唔系嗱啊！我今次真系要尊重阿校长，我听下你嘅解释。 点解会拣？ 系点解解释？好似好肯定咁喎，校长。 嗱嗱嗱，咁我就从科学嘅角度啦。 系系。 第一系酸，第二系碱。咁我覺得嗰啲嘢會唔會係酸性咧？所以用梳打去中和下佢咧，系。但唔知啱唔啱嘅喎， 即係你覺得白色嗰個薄膜嘅話，應該係酸性嘅嘢嚟嘅。 我自己戴頂頭盔先嚇，我係物理學家，呢啲係化學嘢，其實你唔應該問我嘅。 即係錯咗都冇問題， 唔負責任， 唔負責任係啦，我都係撞嘅啫。 我中意。 嗱，校長，校長，嗱，我依家睇佢咧，譬如話醋啊、梳打粉咧，係一般而家家庭咧，佢教你省煲啊、省浴缸啊，乜嘢都係落醋。我 系 梳打粉嘅，所以咧我就反其道而行，我拣温水， 我都系拣温水 浸一浸佢，系啊，因为牙膏咧都可能有酸性啊、碱性啊，即系唔关你事嗰啲都化学嘢， 咁有时候唔使谂都复杂喎。 系啊，温水浸一浸，拎佢甩，因为都系姐姐浸啊嘛，佢捽啊嘛， 哥唔得嘅，一定系姐姐。 OK， 收翻阿表姐浸，表姐洗。 好，咁即是话咧系两个 D 一个 B。系咪一 B 两 D？ 唔改啦嘛， 校长唔会改嘅。 好肯定啦嘛，锁定啦嘛， 系 冇人啱。 吓， 剩翻嘅就系醋同埋牙膏。 醋，我拣醋。校长， 诶，仲可以 set 跟啊？ 可以噶，可以噶，可以噶， 可以啦，拣醋啦，50之后醋啦， 咁啊，跟埋咯，醋咯， 全部醋系咪？ 牙膏有好多种啊嘛，可以又咩绿茶牙膏啊，又洁白牙膏啊，又杀菌牙膏， 你知咪好咯？ 敏感牙 系啊，所以咪杀菌错晒咯。正确答案系牙膏啊， 搞错啊， 系啊， 咁都得。 因为咧，其实系牙膏里面嘅话咧，有一啲细细嗰啲粒子咧，其实大家知道嘅就系有好多时候佢搵嚟省嘢咧系好好噶。咁如果你话系白色嘅薄膜嘅话咧，佢需要用一啲牙膏咧。首先有讲，应该有讲翻。正确嚟讲，佢有两个步骤。首先嘅就系用盐水浸一浸佢，就可以消毒杀菌。然后跟住咧就用呢个牙膏咧，就省一省佢嘅话咧，跟住咧再用清水洗翻干净佢嘅话咧，系粒粒晶莹通透嘅，系啊，就干干净净噶啦。 不过咁讲系合理嘅，咁点解咧？牙膏有个成分咧，就系啲贝壳。嗰啲磨成粉做牙膏， 叻仔， 所以合理嘅兜翻先啦，大佬。 校长呢啲化学嘢嚟，又话 唔 关你事， 虽然唔识，兜到 化学又同通识有关，人人都应该识通识。 OK。 若是要开口，回忆攞不讲奋斗，二十个春秋曾跌破。有一些智慧祈求丰收，另有些憾事无从追究，有你陪同，陪同力 尽世界好丑，谁送上过彼爱，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那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不能再都不星斗，谁亲得超出自由？绝望里解忧，连我亏待你亦接受。有一些悔疚遗留伤口，亦有些追究，无奇不有太多。想答谢你，令我今天知道有过最精彩。 11:23，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我哋继续由马同学问问题。 校长，你而家心情点啊？ 好忐忑啊！ 开心嘅，有得玩嘛？ 哦，但系 校长啊，佢哋话你可能咧系最低分校长啊， 唔紧要啊。 但唔怕，我依家呢一条帮你，我摆明放水。 即系 A B C D 都啱噶系嘛？ 校长 都好、 啊、又唔得， 你又难为咗佢喎。 A B C D 都啱。 O、okay, K， 校长，你有冇去过浙江或者有冇食过淮扬菜啊？ 即系咩噶？即系咩？ 上海就去过 淮扬， 淮扬菜即系食乜嘢？ 有啲咩？ 好精致嗰啲嘢。 系啊，即系我意思系有冇啲咩咯？上海菜我哋会识得讲。 有咩菜式啊？ 系啦，系上海咩咩粗炒 我依家呢个咧就系淮扬菜菜式。 我明 啊，我知啊，我唔识啊，我唔识。 咁你问啦，咁你问啦。 肠苦味有冇听过？ 肠肠嘢嘅肠， 肠嘢肠， 苦 味。 尾巴个尾 系一道菜叫肠苦味， 好有趣喎！真系 到底系咩嚟嘅咧？ 好， 人哋啲竹笋嚟嘅，竹笋咪尖尖嘅， 系系系， 其实系啲功夫菜嚟嘅，用竹笋做嘅就叫肠苦味。 系 二 B B 嘅答案咧就系羊嘅尾巴，佢用羊嘅尾巴去做叫肠苦味， 点解唔叫肠羊尾咧？ 哎，你唔好烦我先。第 B 是啲鳝嘅尾，鳝啊，黄鳝 啊，其实系鱼嚟嘅 系 嘛？ 系啊， 得 啊，最后答案 D 就系咧苦瓜嚟嘅，本来咧叫肠苦味，后来咧苦味苦味唔好听，佢哋就话啊叫肠苦味咧， 肠苦味 系好出名嘅淮扬菜系里边呢、這个， 嗱我 净系苦瓜。 仲有其他啲，系仲有其他嘢，即系我攞个主旨啦，好似 A 系竹笋 ，B 系羊尾 ，C 系鳝尾 ，D 系苦瓜。 嗱，我就50-50啦，边、有人咁好死有两个尾俾你噶？所以我拣 A 或者 D 嘅其中一个，最后嘅结果竹笋。 竹笋， 我跟你。 又跟我， 喂， 我成日错过你跟 我，我就系要玩呢个游戏。 好，我做苦瓜，我拣苦瓜， 两个 A 一个 D， 系有冇人中？ 两个 A 一个 D， 快 咁啊，校长，你谂唔谂深层次啲啊？ 我系从一而终嘅人。 O K， 得。 Very good 啊！ 我都系，虽然我想改。 呢个算法好讲得好。 我觉得系闪咯。 有冇人改？ 有 冇人改？冇人 改。 有冇人重先？ 两个 A 啊，嗰啲。 全部错晒。 好闪、哦。 全部 闪同咩？而家剩得 闪 同 埋杨 尾。 杨 尾。 闪。 闪咯、 啊，闪啊先， 有化 咁啊，咁我赢咯， 系啊，一个边一个边两个先， 系咯、啊， 恭喜校长，终于有宝贵一分， 系、哎、好嘢， 系闪， 我目标系一分， 但系有冇解释啊？点解叫奖？ 我目标系一分啊！ 我即系恭喜你啊，恭喜你啊！因为呢个菜咧，佢系攞闪嘅由尾巴起两到三寸，嗰度啲肉系最嫩滑嘅，系、 嗯、 啊，啲功夫菜，佢差唔多要。兩斤嘅線先可以做一個禮牌嘅搶款味，所以好矜貴，係啊， 線好貴 啊， 但係同老虎唔知咪冇乜關係㗎， 冇，因為佢覺得佢 似條虎尾， 哦， 明白，校長話好，翻嚟到我啦， 好嘢， 嚇到我問， 唔係答半下， 校長你應該連呢題都答錯啊嘛，咁你就可以製造呢個歷史，真係零分， 破紀錄，破紀錄， 我補咗一分先， 唔係啊，校長你改唔改你嘅答案？ 我们最熟悉的地点，有拥挤的聊天，塞满回忆画面，翻看封存的老照片，像极了我们对话褪色，越用力越找不到原始焦点，为你写下的那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努力缝合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宠成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侵蚀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为你写下的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努力附和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宠成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完成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只说着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侵蚀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因为有足够时间了解，在字里行间记录你的情节，是熟悉的色，溢出的爱就要被迫归还，想把你宠成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环球时报专访，他说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和国内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香港希望并能够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独特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的参与者、促成者和受益者。同时香港都致力于推动和内地各地的合作，如果香港和内地都拿出最好的来合作，那就无敌。谈及香港是否会被新加坡取代时，李家超说香港仍然有很多其他城市难以替代的优势，只要饼做得足够大，每个地方都可以分到更多。他说疫情拖慢了香港在一些领域的发展节奏，有些地方放宽疫情管控措施比较早，他们有一个时间上的优势，但只是阶段性。香港恢复通关后已经全面和世界接轨，亦在不同领域追赶时间。现在特区政府的工作一切以结果为目标，很多市民都认为这一年很多事情进展的步伐比以前快，这个是香港在国际吸引力上的正面因素。政府今日刊宪公布古物事务监督，即是发展局局长，根据古物及古迹条例，将位于西贡的佛堂门天后古庙和上环的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列为法定古迹。古庙位于西贡佛堂门北岸，是本港历史最悠久和规模最大的天后庙之一，亦是现时少数临海的天后庙。从古庙后方一块黑石所载文字推断，古庙和南宋有关联。古庙保存很多年代久远的建筑和装饰构件，包括花岗石柱、香亭的彩绘地砖等。至于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现称毕列谢士街会所，位于上环毕列谢士街，建于1918年，是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首栋总部大楼，至今仍然保留本港首个室内暖水泳池，以及以悬臂式结构支撑的木制户型镬形的跑道。加沙地带一间医院遇袭，外电引述美国情报消息指，可能造成100至300人丧生，远低于哈马斯声称的近500人死亡。法新社引述文件指出，美国情报当局仍然评估可能的伤亡人数，数字可能仲会有变。文件说，美国严正看待所有的平民死亡，而且正是加紧努力处理加沙的人道危机。哈马斯指责以色列要为袭击负责，但以色列军方反指是伊斯兰圣战组织发射火箭失败造成。美方的情报文件指，正致力证实是否由伊斯兰圣战组织的火箭造成，又说医院只受到轻微结构损坏，主建筑物并未明显受损，也都没有撞击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下周渐转吹北至东北风，晚上天气稍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22度。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早晚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1度。星期日同埋重阳节，天色逐渐好转，日间干燥。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29点，跌65点，成交金额4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0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7.8，跌3.4；盈富基金17.8，跌5仙； 恒生中国企业59.78跌1.8，美团108.1跌2.3，阿里巴巴78.55，阿里巴巴78.7是跌了4.5，小米集团13.46跌1.2，南方恒生科技3.61八跌1.2，中芯国际21.45升5，友邦保险66.55跌2，京东集团96.9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49.85，瑞士法郎0.893，加元1.371，人民币7.317，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58，澳元对美元0.63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31,360，跌60，港金报18,450，升2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8.01美元，卖出1,978.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北打街下行隧道啦，去翻上环方向，近住文华东方酒店对出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啊，就系北打街下行车道啦，去翻上环方向近住文华东方酒店嘅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啊。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窝打老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到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啦，同埋青屿干线小蚝湾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会可能会以为挥手就可以截停驶近嘅车辆，继而横过马路。司机需要时刻保持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决赛前夕，联大队遇上连番打击。 先有陈友斌突然被暂停教练工作。陈彻在训练的时候又意外受伤，之后他更接到一个极大的坏消息，主角沈周周的终极一战还打不打得下去呢？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照顾者悉心照顾身边有需要的家人，忙足24小时。 好累啊，有没有人可以帮下我啊？ 身边人的主动帮忙和扶持，可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家人、邻舍和社区携手建立照顾者友善环境，俾照顾者透透气，一起为他们打打气。照顾者如有需要，可以打社会福利处资助的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 喂 AI， 播放一些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一些在不开心的时候听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洋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是一个有资讯有娱乐的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的。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放假前夕最好做乜嘢呢，就係打电话嚟点 点唱啊， 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真道书院荣休校长曹永松希全博士。 曹校长， 系多谢大家嘅介绍。 曹博士你好， 好，咪到我做主场啊？ 系啊， 我头先上半场系激烈严重嘅挫败。 嗱，我都话 呢个唔系挫败， 冇 感觉，呢个体验嚟，体验。 我而家威翻阵先吓，而家我做主场， 威翻阵。 为各位。精选五条题目，第一条，请从以下选出最坚硬的物质。啊，请从以下选出最坚硬的物质。 系 A 不锈钢 ，B 铁 ，C 金刚石 ，D 水晶。 冇钻石嘅， 系啦， 钻石就好硬嘅，不过又冇呢个选择。 水晶石。 因为有啲锯咧，锯啲硬嘢咧，其实用嗰啲钻石， 做钻石噶，系啊，应该我仲谂住有钻石。曹校长，我想问咧，金刚石系咩嚟噶？ 我忍咗好耐啊， 忍咩啊忍？ 我特登用个别名，金刚石就系钻石。 哦，咁就知道啦，咁就系金刚石啦。 好，请问你哋三个人嘅答案先， 钻石、钻石、钻石、 金刚石、 金刚石、金刚石， 要做翻啦， 先。 你用得呢个名，即系话唔俾得我哋知啦。 我好高兴遇到一班咁 IQ 咁高嘅人，唉，啱晒。 好嘢！ 啱问题就系可以系学术嘅最重要嘅一环，啱唔啱啊？ 真 系 好嘢！ 呢个校长教 啊 ，Sarah 真系叻嘅， 佢好叻噶。 你哋攞到分，因为 Sarah 问呢个问题。哎呀，金刚石是什 么？问得好。 嗱，点解叫做金刚石嘅？ 啊，呢个有。 嗰个名就应该有，系啊， 又唔系嘅。嗱，我几时开始识金刚石呢个名咧？ 嗯， 因为我细细个几十年前，我都系睇大陆书嘅。当我睇大陆嘅科普咧，佢就讲金刚石嘅，即系睇得多，原来即系钻石。不过大陆嗰人嗰或者而家都系咁叫啦。 嗯， 无从稽考。 好嘅，第二条，知道。 第二条，嗱，听清楚啊，听清楚。 有信心，有信心。 系宇宙， 我哋要全部中晒。 宇宙中有几多个太阳？宇宙中 A 一 ，B 九 ，C 千亿 ，D 百亿兆。 哇！ 但系太阳系我哋认知里面嘅太阳，定系同太阳一样嘅星体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因为太阳在我哋细个到而家加一个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你话有几多个太阳，即系话系咪同佢一样嘅上面嘅物质啊，等等等等啊，一样就当 即系我哋嘅地球净系得一个太阳嘅啫嘛，系咪？咁但系其实可能嘅就系话佢只要系符合咗有某啲嘅一啲 因素环境， 更正一下先。我哋嘅太阳系只有一个太阳， 系啊， 唔系我哋地球只有一个太阳， 我哋只有太阳， 我哋地球只有一个月亮系卫星，得好。嗱， 校長，我問題啱，你明白我意思啊？ 繼章，梁生又好聰明問，嗱，太陽咧喺科學上咧，就我唔能夠俾得太多貼士。 唔好啦， 嗱，我應該講， 你講，你講，你講， 嗱，我從科學嘅定義，佢係恆星就係太陽， 係咯， 恆星。 不過我哋叫做太陽咁解啫嘛， 係永恆個恆，得唔得？就係行路個行，行路個行咧就月亮， 就月亮就行噶嘛，佢有軌跡噶嘛。 冇錯啦， 啊， 好，到啦喎。 誒，冇住。 嗱，有四個可以揀， 有四個揀啊嘛。 百億兆， 一有一有九有千億有百億兆。 百億兆， 嗯， 好， 千億都好多噶啦喎， 恆星喎，唔喐噶喎。 係啊，我分分鐘佢嗰啲粒子咧。出嚟 系 ，Sarah 咧， 咁啊，我系啊，百亿兆咯， 百亿兆， 系啊，因为你千一同百， 车牌跟唔跟真，跟唔跟 真？ 九个太阳。 O、okay, K， 有冇啱啊？ 其实你哋好聪明啊，百亿是为啱。 哦、oh, yeah, yeah. 好，原来咧解释一科普知识啊。 好。 嗱，一咧就系因为我哋喺生活上成日讲我哋日。朝頭早見到個太陽，所以好容易諗啊一個太陽。 嗯、 九咧就是、因為我哋中國傳說有個人射低 啊嘛， 射低啊嘛， 射九個太陽， 所以我覺得係呢個咯。 咁點解揀千億個咧？因為有啲歌咩千億個太陽，嗯、千億個宇宙。點、 哦、 解百億兆咧？嗱，點解咧？嗱，簡單嚟講，科學家對宇宙嘅研究已經好通透啦。每一個星系咧就有千億個太陽，但宇宙咧大概有千億個星系。所以千亿个星系里面再乘千亿个太阳、嗯、 就变咗百亿兆啦， 就叫咗百亿兆。嗱、嗯，我哋嘅银河系咧，其实好渺小嘅啫、 嗯。 但就算我哋嘅银河系咧，都有千亿个太阳。 哇！ 好，第三条， 好，乘胜追击啊，校长，乘胜追击啊。 不过你又好聪明啊，你哋真系好叻。除咗阿 Sarah 比较。我哋叫做冇咁聰明啦，都聰明。 唔係，我相信咗神話啫，係我相信佢。 因為後羿嗰個係真嘅， 後羿最衰係嘛？嗱、 哎、 呢條咧就 後生就俾累死。 嗱、第一位喺中國大陸出身嘅又攞奧運金牌嘅人係邊個咧？ 第一個。 第一個喺中國大陸出生嘅奧運會金牌係邊個咧？有四個答案。 係。 第一许海峰，第二李爱瑞，第三杨全广，第四容国团。啊，呢条难难地喎， 呢、這个真系撞嘅。 李爱瑞同 有四分一机会咯、啊，有四分一 機會。李爱瑞 同李爱瑞用咩？用最 最容国团， 容国 团 团 啊，团队个团。 OK， 容国 许海峰、李爱瑞、杨全广。容国团， 我净系听过第三个咋，杨全广咗，我净系听 過。我觉得咧有啲 tricky 嘅，阿校长问咧就话出生响中国， 啊、真系好鬼聪明你哋，真系我唔敢再上呢个电台噶啦，以后 唔好咁啦， 系 系啊，即系 佢成 佢 成 啲蠢嘅问题， 佢成日佢成日你哋嗰啲问问题咧已经逼出个答案嚟， 系 啊， 啊，但你忍得住忍忍住， 我梗系要忍啦、 啊。我想请问咧就系、是、 蔡校长，就收翻佢呢个问题啊， 系乜嘢项目啊？ 系咯咩项目啊？唔讲得噶嘛？讲 俾咗啲纸你就即得即拣边个啦？ 唔知啊，我都唔知佢哋玩咩 项目啊！李爱瑞系咪你家姐啊？ 系啊，李爱瑞咪 你妹妹啊？ 李爱瑞李丽蕊啊嘛？ 唔关事嘅，系啊，因为系啊， 应该唔系女士啦，我觉得。 我估 C。 B 系咪女士嚟？ 唔系好难讲喎。如果你话嗰啲咩柔软体操嗰啲靓仔噶嘛，我真系 公平起见啊！虽然系难难地， 系 你都要拣个答案。Danny， 校长，校长。 许许校长，我拣 C， 杨全广， 我都拣杨全广， 杨全广， 你唔好拣杨全广， 好，我拣 你家姐啦 ，B 我拣家姐 ，B 一个 B 两 系，我拣多， 你拣多，容国团， 即系容家一个 D 一个 D， 好，李小姐，系， 哎 ，Sarah 赢翻次啦， 啊，真系李爱瑞啊！犀利啊！ 我以为佢作噶， 唔系作嘅咋？ 我以为李丽瑞 嗱，你咩环节？佢咩 呢条咧嘅个冷知识多少少，有啦解释下。 唔识 哦。许海峰咧，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神枪手十米开枪嗰、那个，攞、第一个金牌嗰、那个，系中国大陆出世嘅。呢个1984年。容国团咧，1959年，不过佢喺香港出世，佢亦都唔系攞。奥运会金牌，佢系攞世界嗰啲咩锦标赛，嗰类乒乓波嘅冠军，但佢喺香港出世，1959年 ，OK， 杨全广都好出名啦，就台湾一个山地嘅年青人，系1960年喺罗马嘅奥运会攞十项全能嘅亚军。 是 咁而家有三个年龄啦，1984、1960、1959。 系， 但李爱瑞咧系一个男人嚟嘅。 系， 讲啊， 唔系家姐，唔系哥， 第二佢系1924年喺巴黎嘅奥运会里边。嗱，佢个古仔咧都几有趣嘅，即系如果我哋去了解。 佢係喺天津出世嘅一個蘇格蘭人， 嗯、 但係佢父親係宣教士，嗯、所以佢都係由細到大講國語㗎。 係、啊、蘇格蘭人嚟嘅， 係就係 Scotland 嚟嘅。咁佢咧就係、是、去參加奧運會嗰刻咧、 嗯， 就係、是、星期日嚟嘅，係一百米係佢專長。 嗯， 咁佢話星期日我唔翻格。我是 Sabath， 我不制。 哎呀。 咁英国国王话喂你都为英国争光啊，喺下昼呢冇乜所谓，佢坚持唔肯。咁於是搞咗好耐，英国人亦都闹佢唔爱国。咁结果呢就隔硬搵咗一个佢平时冇乜训练嘅项目，係400米嘅叫中期跑啦。咁佢喺初赛嘅时候呢佢输俾另外一个係破咗纪录嘅人。 嗯。 结果呢喺复赛最紧要决赛嘛。嗯嗰、那個破咗紀錄嘅紀錄，佢再破紀錄，係、一個佢唔熟習嘅一個嘅比賽。咁、所以咧，呢、這個故事其實好激勵嘅、做人係每個人都有唔同嘅信念。 冇錯， 下一個問題。 好， 啊、等陣，啊校长，你爱睿个睿系边个睿啊？ 哦，嗱，因为佢好明显西人啦、啊，咁中国嘅国内同佢翻译嘅名叫李爱，佢叫 Eric Liddell。 哦，其实译过嚟嘅啫。 仲有，我留咗八零年代有套叫《烈火战车》， 系记得 Trivia Top Five， 冇错啦， 就系佢。 系啦，你如果去美国嘅网站投票，美国嘅男人最而家最令佢感动嘅一个人系边个？都系拣佢 Eric Liddell。哦，曾志识，曾志识， 好，第四条， 好正啊！ 嚟，第四 条，好嗱，请从下列地方啊，地方我吓、地方。选出贫富最不悬殊嘅一个地方，吓、有可以国家可以城市，最不悬殊。好，第 A 咧就系中国香港 ，B 咧就系美国 ，C 就系新加坡 ，D 咧就是白俄罗斯。 诶、呢条我唔玩啦， 你唔玩啊？ 系啊，我头先同阿校长研究过， 研究过 ，OK，OK， 好啊。 佢退出，因为佢觉得佢再参与咧就系唔公平。 OK， 好 ，C。 新加坡 ，OK， Sarah， 我都退出，因为我知道答案。 系、 你点解知道啊？你读心术啊？你读到佢嘅心啊？ 系读到你嘅心。 啊，读到我嘅心，哎呀，死波！好，阿梁生会唔会？ 我得一个同学仔，系啦， 我 故事。 好，嗱，答案咧就系白俄罗斯。 哦， 嗱，我分别讲下我要轮揾到嘅信息啦。 嗯。 中国就系53.9，呢个叫坚尼系数。 嗯。 美国系41.1。 嗯。 新加坡咧系啦，就45.9，白俄罗斯咧25.2。嗱、我哋要咁样去理解，咁当然呢啲 index 就系啱噶啦，唔会话唔啱嘅。咁、即系中香港系比较叫最严重，新加坡第二，美国第三。咁、你话啊，我系咪要去一个地方呢、這个 index 最低咧？其实仲要考虑到一样嘢。 嗯 因为当一个国家如果均贫的话咧，佢嘅坚尼系数都系好低嘅。 嗯， 但我 全部人都穷嘅话， 系 啦，咁都未必系生活开心嘅。 地方可能好高，但系如果好高得嚟咧，佢最比较物质最唔丰富嘅人都有几好嘅享受咧，咁、你自己去选择咯，系、 啱嘅， 明唔明我意思啊？ 明啊， 好，搞掂，最后 第五条， 最后一条啦。最后一条有知识量都几多嘅， 你提都多 系咩？ 你嗰啲坚尼系数好高啊！你嘅知识含量， 嗱我 个含金量都好高啊，系啊， 劲过金刚石。 我想大家攞得高啲分，所以呢条咧我宽容两个答案，我都认为系啱嘅。 哇， 好嗱，听清楚题目，若只算物质的价值。 咩话？ 如果净系计 物， 净系计物质嘅价值， 唔计精神价值，得唔得？若只算物质嘅价值，人嘅身体值几多钱？ 哇，好得意啊！呢条题 好呀、吓 A 嗱，我用港币嘅吓，话换算为 系咪唔计年纪，唔计咩人都系啊？ 基本上一个人咯，一个成年人咯。A 10蚊计 ，B 1000万 ，C 1亿 ，D 系无限。 若只计物质的 价值，即系你唔好讲话人咩精神价值啊，爱好和平啊， 无限。 系啦， 我估无限。 梁生系无限 ，Danny。 唔系，我想问下你嗰个物质价值咧？ 物质点样叠？ 物质系由原子组成咯，你可以咁理解咧，就系物质价值咯。 即系一个人， 即系我哋系碳咁样啦。 系啦，我哋有碳。 十蚊， 十蚊。 即系如果你咁讲系系 物质价值啊， 物质价值 系啊，物质价值 无限， 我都估无限， 两个无限一个十蚊。 哇！我真系未遇过咁聪明嘅学生，啱晒两个答案都啱晒。 系啊， 就其实最平同埋最 其实历年来咧，唔同嘅化学家都做咗呢个实验。几年前咧，美国有个化学家都做咗，做出嚟咧系一蚊美金。 嗯， 咁因为人嘅成分咧，你将佢即系如果系。无论生与死啦，你将佢变成化学物质咧，重量嚟计咧，我哋嘅氧原子咧就65%，我哋嘅碳原子就18%，我哋嘅氢原子10%。如果咁样嚟计，已经90%+啦，大概都系一蚊美金啫。 系咯， 从物质嘅角度， 冇错。 好啦，1000万1亿无限，咁当然啦，如果纯粹物质嘅价值就唔应该有无限嘅。但系我点解咧？第一，我惊你哋自尊心受挫。整多個都啱嘅。第二咧就以我個人認為，你生勾勾俾10亿我啊，你做個人俾我睇，做唔到嘛。所以我 未必嗱，你保留翻呢句説話，你真係俾10亿我， 做唔到，人都做唔到。 佢貪錢啫，佢先俾10亿，佢即係佢唔理做唔做到。 攞完啲錢佢走咗去。哎呀，冇過手先。 走咗唔緊要，佢冇自尊㗎。係啊，為咗佢嘅自尊。 好。我今日系真系好开心， 好嘢！ 全世界最聪明嘅学生， 多谢做校长。 系 校长，但我哋有点唱啊！你拣呢首歌曲系非常有意义。 系啊， 系啊。 咁嗱，我讲讲我点唱咧，就点咗一首叫《前情感受》。 冇错， 我用几十秒解释点解咯。嗱，因为我做校长嘅时候，几年前咧，啊好奇怪，凡系开学之前咧，譬如8月20几咧。好多香港人都開始唔舒服，老師就驚翻學，開始要有啲人要食 啲壓力嚟啦， 壓力嚟啦，精神科藥物，學生咁嗰一年咧，香港有唔少學生咧選擇咗提早離開世界，我覺得非常可惜，所以咧我就好膽粗粗，好面懵，我帶埋幾個副校長嗰啲一齊唱呢首歌俾我嘅學生聽，《前情感受》。 你想唔想同我哋一齐唱啊？ 可以嘅，可以。 嚟啊！ 但我唱得唔好。 直到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 互助互爱又满面，哪怕去到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功，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 多谢曹校长。 好开心嚟到呢度。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功，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 前情感受送俾所有老师啦、学生啦、听紧嘅朋友们啊！快到中午12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翻嚟就会有车路的事，然之后咧，大半就点唱嘅时间噶啦。重新讲一次，电话号码18723888，无论任何嘅事情，开心啦，又或者系少少嘢唔开心啦，或者有啲嘢话俾朋友听，都系可以嘅。18723888，等紧你嘅电话。 更重，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 吃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好啦，即将开始我哋车路的士啊，记得电话号码18723888，搭半就点唱嘅时间啦，而家马上请嚟潮潮。潮潮， 大家好， 车路达人嚟啦， 又一个礼拜， 冇错啦， 吓咁快又一个礼拜，你好咧， 真系因为你架车嗰啲马力劲咁啊，风咁啊，即刻去到， 即刻到， 又快咁样就一百啦， 关事啊， 爽啊，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咁啊，当然啦，车路的士嘅话，我哋今日要介绍呢一样嘢，哇， 犀利， 系啊，行前都好多步啊，老友， 我哋今日带大家睇一睇我哋新能源汽车。其实仲有啲咩选择呢？ 如果暂时嚟讲嘅话就系汽油啦， 冇错， 同埋嘅就系呢个电啦、电车咯，两样咯， 系咪啊？大家唔系 感觉上，其实电都 系啦，人力车第三样， 仲有仲有一只马拉车， 就好容易嘅几匹啦， 几多匹马？ 几匹马啊？ 几多匹马嚟？ 嗱，咁我哋通常我哋而家见得到嘅咧，我哋印象之中都系。电力嘅为主啦，而家最新嘅，跟住我哋一路用开以前嘅燃油啦。咁、 嗯、 其实原来除咗呢两样之外，仲有其他选择嘅。 系 系啊， 而家市面有嘅。 市面有，不过好少好少好少，尤其是香港更少。系、啦，咁其实咧系叫氢气嘅车，大家有冇听过氢气？ 氢气球玩得多， 我哋自细 细个玩氢气球玩 好恨嘅，嗰时候阿妈唔会买嘅，好贵嘅，因为俾咗你嘅话就唔知点会飞到上天都系。 氢气球系好。即系好 luxury 嘅嘢嚟噶， 以前净系有一睇啦，睇住其他小朋友玩啦，不过瑞瑞话斋真系太贵啦，以前咁、其实去到而家，其实氢气本身都系一个特性嘅、因为咧佢本身咧。嗰、那個氫氣自己本身係個粒子好細啦，好輕啊，所以其實咧一路點解我哋一路研究住，喂，我哋想用呢一樣嘢好令佢普及化，咁、但係其實去到而家呢刻咧，我哋都仲有少少嘢喺中間嗰度需要去處理嘅，咁、所以今日咧都帶大家去了解一下啦。 哇，好行得好前啊，真係 其實行得好前啦。咁大家又估下，而家呢一刻咧，其實有乜嘢國家係用最多氫氣車先？ 中國， 中國。 中国其中一个中咗， 韩国， 韩国都系， 日本， 日本， 冇错，日本又系， 德国 都系，系啦，系啦。咁马小强，点解你头先你一嚟就估中国先？ 因为中国已经有氢气船， 冇错， 喺长江三峡，轻舟而过， 万重山， 佢真系嗰个氢。真系行紧， 系啊，行紧，行紧。所以咧，其实而家咧，中国其实。在呢個氫氣車的範疇裏面咧，佢已經行了好一排噶啦。咁其實咧，如果大家諗翻轉頭啦，到底其實冬季奧運會的時候，原來所有服務緊大家的車是用緊氫氣嘅，呢、這個大家知唔知 道？哦，唔知道啊， 係啊， 好大規模咁樣應用咗行緊噶啦。咁佢點解咧？因為冬季奧運會當時佢都講緊嘅，希望係做得到零排放嘅。咁、首先佢由第一樣嘢做起，就係氫氣嘅車。因為咧，其實一個奧運會咧，佢所有嘅車有好多好多喺路面嗰度行啦，要接送運動員啦、選手村周圍來來往往啊。咁其實用好多好多車。咁佢其實第一步。佢就普及化想嘗試測試啦，喺一個咁低温嘅環境裏面用氫氣車有冇問題先？咁、原來成件事好完美咁樣運作曬係冇事嘅。咁、其實有好多人都會諗啦，咁其實氫氣大家係會唔會覺得佢係易燃氣體先？ 我覺得係咯，唔知點解咁覺得佢危險嘅， 係咪？係咪 好容易會著火啊？係 啦， 係啊， 一著火一爆炸會好嚴重。其實甚至乎有啲人會講話，會唔會有好容易嘅洩漏啫？咁、其實嗱，咁氫氣咧難處理在係咩咧？佢真係有機會會慢慢滲到出嚟嘅，係啦，因為佢個粒子太細啊。咁、其實所以佢會慢慢會滲出嚟。 用咩裝住佢咧？係 啦，用咩裝住佢啦？甚至乎運輸會係點樣？一陣間我哋再提一提呢樣嘢啦。咁、但係咧，佢慢慢洩漏嘅時候，其實氫氣咧，佢係一個叫易燃嘅氣體，事實嚟嘅。但係佢亦 都相對地係好安全喎、哦。咁、大家又諗下，點解會易燃得嚟有安全？ 係咯係咯，係好似好矛盾咁。 因為佢需要大量嘅時候，又或者係需要有一啲嘢點著佢嘅，佢先至會著。 同其他氣體一樣，佢都係點火就即著 嘅。 但係咧，佢一個特性嘅，因為佢好輕啊。佢、一出現就係等於氫氣球啦。 哦，好容易嘅就喺空氣度。 係啦，咁所以咧，佢其實如果就算講緊洩漏咁樣講啊。佢一出咗嚟， 跟住 真係已經走咗啦。佢走得好快，佢走嘅速度實在太快。咁如果有啲人亦都做一個實驗啦，嘗試特登搞到氫氣洩漏嘅點火，其實佢嗰、那個點燃個爆炸性咧，係同正常我哋見開嗰啲好唔同咯。正常我哋見開啲可能砰一聲，你一個你當蘑菇又好擴散平面爆嘅，但氫氣咧佢一點燃嘅時候咧，佢嗰團火嘣。向上直接向上冲咗上去， 就已经冇咗。我哋以前咧去啲Bunsen burner 咁样啊， 似实验室嗰啲， 系咪一砰咁样，砰咁样 向 上 冲咗上去就冇咗， 即系减低咗个伤害性。 系啦，佢所以出现呢个火球嘅机会咧，好微好微好微。咁大家专家其实研究紧一样嘢嘅，咁而家一路尝试解决个安全问题就系咩？如果佢喺个密室里边去泄漏啦，譬如咁讲啊。停车场，甚至乎地下停车场， 完全空气 系啦，嗰啲情况咁就会有潜在危机嘅。咁所以咧，大家都系一路尝试解决紧呢啲问题咯。 我相信应该会解决到嘅，嗬。 应该好快噶啦。 就系你如果都已经开始嘅，就系你系啦，都已经开始系运行紧。 已经运行紧 系啦，已经用紧。 系啊，咁所以我哋又可以谂下，其实氢气咧，点解我哋叫做一个完美嘅绿色能源啦？咁先问啦，绿色能源大家又会谂有啲乜嘢系？真係綠色嘅咧， 有啲乜嘢係真係綠色的？ 唔會影響地球，你 係唔影響地球嘅 太陽能 中咗就係太陽能， 好叻哦！ 仲有一個，仲有一個。 水力发电， 水力 发电， 水力发电， 人力都系噶。头先你讲嗰啲人力车都系。 头先嗱中晒啦，水力、风力、太阳能，加埋人力啦。咁呢啲真系叫做系好。 人力你点 解？好绿色啦。 仲要我一踩嘅话，你要快喎，得唔得你？ 你踩痛我跑得好快啊！ 试下踩佢脚趾尾，可能特别快。 咁即系走咗去，快过氢气。 你又啱。 嗱，咁呢几个咧，我哋真系绿色嘅。但系原来咧，氢气真系。又是绿色的东西来的，还要取之不尽。为什么会讲到这么夸张用取之不尽来形容它呢？其实大家知不知道氢气在哪里来的？ 不知道。 原来在水里面来的。 哦。 是的，它是透过一个电解的过程就已经可以很大量了。是的，就是 hydrogen。 没错 ,H2O。 因为有 H2O。 因为我不是那边的人来的，我都特地去看究竟 H2O 究竟 代表什么， 是代表什么。那个 2 究竟是有两个 hydrogen 还 是两个 oxygen？ 挺 好 的。是 查证原来是有两粒。哇， 有兩粒添啊！ 所以喺水裏面原來係可以咁樣提煉到出嚟嘅，所以其實去到而家嘅應用嘅時候啦，即係落到車咧，嗰個車一路行行走走之後咧，零排放啦，唔會有臭味，唔會有碳出到嚟，之餘佢產生嘅唯一一個副產品係咩咧？ 水 啊！水啊！ 幾好，仲可以飲。 係啊，佢水啲，你知唔知道？認真嘅喎。嗱，佢嗰啲車而家係點樣咧？你一路行一路行啦，咁其實你會有慢慢，佢經過電解過程，真係會有水蒸氣慢慢出嚟嘅。啲試車員咧，外地嗰啲好好笑啊！佢哋真係喺嗰部車嗰度，咁有啲車嘅款就會無端端有水蒸氣出嚟啦。 係啊， 大部分嘅款佢哋就唔係直接排嘅，佢哋會儲。咁水蒸氣一變就變翻咗做水啦，一個自己嘅循環啦。原來乾淨到係可以咩咧？真係撳掣喺個車底嗰接翻曬啲水出嚟， 然後 用得翻， 可以飲添啊！ 真係 可以露營啊！ 好多試車員係直接撳掣，係啊，佢乾淨到原來你係撳咗佢出嚟，即係喺個。车底佢接翻住，你只要唔介意有沙尘嘅话，真系干净到嗰个水系可以饮嘅。咁啲试车员讲，嗰个水出咗嚟个味道系咩咧？ 甜甜地， 清甜， 唔抵死，我 OK 嘅， 唔抵死， 系清甜啊。因为点解？佢经过咗呢个电解嘅过程， 都净化咗咁 啊，都几干净啦。佢哋话系啊，嗱，咁所以咧， 佢咪好平咯。如果你咁讲， 而家呢刻咧，其实好平咧，就要睇一样嘢啦。点样样去大规模应用先至可？可以变做平， 即系未正式大量投产。 咁佢而家讲紧咧，佢嗰个转化过程，其实个氢气啊，真系因为而家嘅载体，佢真系用压缩嘅氢气摆落架车，跟住架车自己做呢个电解过程，变咗做电。 去推動翻架車嘅。咁、 嗯、 要去到點樣為之平同貴啦？咁、 嗯、 輕氣個生產其實就係平嘅。 嗯， 因為佢好簡單啫嘛，佢就係 水 提煉超大量嘅電解。咁而家呢一刻咧，其實都有分嘅喎，佢、 嗯、 係有綠色嘅純綠嘅，定係有碳嘅。咁而家係做緊純綠嘅啦，即係大家都係 有咩分別啊？有碳嘅。 如果佢係嗰陣有碳排放嗰一個咧，其實佢就係嗰個過程裏邊，佢、 嗯、 因為係會用咗其他嘢去推動嗰樣嘢，所以先至會係有個碳出到嚟嘅。但係而家好多純綠嘅咧，就係真係透過咗太陽能，甚至乎風力發電。去推动呢个电解过程， 嗯、 所以中间是完全冇污染嘅，你已经做到系。咁好啦，点解会话由平与贵之间嘅嘢呢、 嗯、 因为氢气嗰个储存，我哋头先讲过咧，同埋个运输过程其实是有难度嘅、 嗯， 因为佢系大量压缩咗之后咧，佢嗰个 size 依然喺度啊。咁、 嗯、 佢虽然好轻，但个体积就好大嘅。咁、 嗯、 譬如一架车，咁一架私家车咁样计啊。佢裝滿咗氫氣嘅時候咧，你哋估下個重量就一定係重量，佢、 嗯、 係幾重左右？ 應該唔重啊，因為佢輕嘛，佢叫做氫氣啊嘛。 係啊，好輕。 但係個問題係、你所講嘅就係話，等於我哋而家譬如可以汽油嘅話，我哋要裝嗰個油缸。係、 啊。 而家我哋有個缸要裝住個氫氣嘅時候，佢、需要好多。 係啦、啊。嗱，咁我又俾一個 size 嘅概念大家。 嗯。 嗰、那個氫氣個缸係講緊由一個車頭去到車尾。 嗯、 我哋乘客與乘客之間咪有條槽嘅。 係啊。 嗰個位置成個都係。跟住好啦，后座乘客个 pat pat 下面、 嗯、 都系氢气嘅缸嚟， 咁啊占好大部分咯。 系啦，去到甚至乎有少少车系车尾箱都仲一个位置氢气缸嚟嘅。嗱，个体积去到咁大，但你哋估下个重量系几多先？ 重量啊，咁而家嚟讲嘅话，我哋大约会系一个汽油嘅 十磅内，诶，唔知 多 少少，多少少 哦， 吓，多少少就 系啦。嗱，我因为已经有数值出咗嚟啦，其实讲紧四至五公斤。就係、 是、 一部車載住嘢啦，但你諗翻喎，我哋講緊嗱，雖然係咁輕，但個 size 已經咁大嘅喺度噶啦，咁、所以咧，我哋要去到即係大規模投產，我哋要係部部車都用嘅時候，其實就係講緊嗰個儲存嘅時候， 要先解決咗呢個問題 先，先解決呢樣嘢啦。因為講緊咧，我哋運送嘅時候，啲輕氣嘅卡車、其實好得意嘅，佢就係有好多條好長嘅呢啲缸咯、即係諗下好多條嗰啲 test tube 試管咁樣打橫瞓曬喺度。一架卡车可能就是八条咁样啦，由头落到尾就是佢嚟嘅。咁、去到嗰啲氢气站系点样处理呢？两种状况噶啦，第一种就系佢将个卡车直接就卸咗嗰、那个嗰啲管喺度，直接 plug in 咗喺后面，咁、就可以落车噶啦。咁、人哋用嘅时候就直接喺嗰啲管度直接攞落嚟啦。第二种做法就系佢就压缩器，佢就将呢啲压缩直接摆咗去一个再大比例嘅压缩。咁就儲存咗喺嗰個站裏面嘅，咁、中間呢，其實呢一啲運費其實就而家係最大嘅考慮因素啦、所以呢，距離嗰個生產地越遠，嗰、那個位置嘅叫氫氣個價錢就會越貴咯。 因為運輸方面， 運輸方面，譬如俾一個數值大家，去到而家呢一刻嘅中國，其實已經有300多個氫氣站噶啦喎，即係入得到氫氣嘅位置有300多個。咁佢唔係每一個站。都是距離嗰個生產地咁近噶嘛，所以其實而家喺中國嚟講咧，每一個省份嗰、個氫氣價錢係完全唔同嘅。 哦，就要睇下佢嘅生產同佢有幾 中間嗰個運送過程啦。 咁、如果咁啱我個地方係同佢好遠嘅，咁我俾費用可能貴過人好 多。貴嘅。咁譬如而家咁樣計啊，北京嗰個價錢其實係平嘅，佢、就已經差唔多等同於油價噶啦、但係如果落到嚟我哋大灣區呢邊咧，就差唔多1.5倍左右。 嗯， 系啊。 当然我要问啦、就如果系咁讲法嘅话，我真系觉得呢一种嘅能源嘅话真系好好，因为干咁干净。而家喺街嗰度嘅话，我喺边度买一架氢气车啊？ 嗱， 定系有冇？定系有冇啊？ 应该咁样答。香港呢一刻系未有得卖， 系、 但系咧，头先大家讲嘅地方咧、中国、日本、 韩 国、 德 国，其实已经卖紧噶啦。咁佢哋嘅主流牌子生产紧添嘅。咁、日本牌子嗰一个咧，其实系讲紧应该系围翻70多万啦。咁佢呢部70多万嘅车，其实喺中国入。本韓國都係賣住同一款車噶啦、已經有得賣嘅，直接行入去可以賣得嘅。咁、去到 即係你係可以喺街度 可以見到 啊，揸嘅係 揸得到， 係咯，即係我攞到牌嘅係嘛？ 有曬牌噶啦， 我驚佢一陣間你唔俾我啊嘛。 咁譬如咁計啊，以最普及化嚟講、其實去到佛山。 即係中國佛山啦。咁我哋一路都有呢一堆叫做輕汽車周圍行緊嘅，仲要因為佢係好想推廣呢個新嘅綠色能源啊。咁佢做咗一樣咩呢？只要去到佛山，你 download 一個小程式，即係個 app 啦。咁喺嗰度咧，你篤完佢已經係免費啊嚇，免費係可以 book 佢去做一個叫做遊覽啦，就遊覽佢車你遊景點喎。咁呢個免費啦，或者一個短程嘅點對點都係免費，因為佢哋就係想去做呢一個叫做推廣呢個新能源汽車咯。 知道哇，聽落真係好想。但係佢功能方面咧，如果比普通嘅汽車，佢嘅加速啊，或者嗰等等， 咁佢係同翻一部燃油车差唔多嘅嘢嚟嘅，就同电车就分别好大啦。 嗯， 哇，竟然可以同个燃油车？ 系啊，因为佢其实本身个设计， 即系马力各 样嘢。系啊，马力，因为佢个做法都系用一个引擎。嗱，佢两款一系用引擎直接烧嗰个叫做氢气就推动，或者另一款咧就系配搭咗一个叫摩打。而家主流嘅都系将摩做一个电解过程啦，产生电力，落咗一个叫细啲嘅电池，直接就推动个摩打噶啦。咁所以佢真系完全纯系绿色嘅。 好，绿色嘅地球我哋嚟紧噶啦吓。好多谢晒潮潮今日，好嘢，正晒吓。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两眼闭合着，气飘正画着。中跳躍，邪暗交視像，卻發覺異樣。正路氣氛彩蛋編排上，差你半怪相。明明你真嘴型，然而自作聰明，講笑沒人應。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明明為了功名，言辭像套方程，被聽眾否定。His lead， 好笑我讲得太多，含义结果出错，越被祸越大祸。想对错想得太多，上路智商隔杠，越被看越乱撞。 陈柏宇嘅日常市股剧场四月点二十九分，听个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风骚快活人》，翻嚟就有点唱嘅时间嘅。 合唱，我却继续鉴赏剧本的走向。我算我自量，顺道过界变化启嚣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环球时报专访，他说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和国内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香港希望并能够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独特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的参与者、促成者和受益者。同时香港都致力于推动和内地各地的合作，如果香港和内地都拿出最好的来合作，那就无敌。谈及香港是否会被新加坡取代时，李家超说香港仍然有很多其他城市难以替代的优势，只要饼做得够大，每个地方都可以分到更多。他说疫情拖慢了香港在一些领域的发展节奏，有些地方放宽疫情管控措施比较早，他们有一个时间上的优势，但只是阶段性。香港恢复通关后已经全面和世界接轨，亦在不同领域追赶时间。现在特区政府的工作一切以结果为目标，很多市民都认为这一年很多事情进展步伐比以前快，这个是香港在国际吸引力上的正面因素。 政府今日刊憲公布古物事務監督，即是發展局局長，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將位於西貢的佛堂門天后古廟和上環的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列為法定古蹟。古廟位於西貢佛堂門北岸，是本港歷史最悠久的規模最大的天后廟之一，亦是現時少數臨海的天后廟。從古廟後方一塊黑石所載文字推斷，古廟和南宋有關聯。古廟保存很多年代久遠的建築和裝飾構件，包括花崗石柱、香亭的彩繪地磚等。至於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現稱必烈者士街會所，位於上環必烈者士街，建於1918年，是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首棟總部大樓，至今仍然保留本港首個室內暖水泳池和以懸臂式結構支撐的木製鑊形跑道。朝中社就美軍 B-52 戰略轟炸機首次在南韓降落發表評論，威脅說朝鮮半島法律上處於戰爭狀態，現身敵方地區的戰略資產理應成為首個被殲滅的目標。評論說美軍 B-52 著陸青州空軍基地是美國故意挑起的核戰爭挑釁行為，朝方將其視為企圖消滅北韓核武的軍事動向，正保持嚴密關注。評論強調美方應該銘記，若果被認定為針對北韓核武的攻擊，根據朝方法律和憲法規定，容許北韓使用核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渐转吹北至东北风，晚上天气稍凉。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早晚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1度左右。重阳至天色逐渐好转，日间干燥。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25点，跌70点，成交金额4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0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8.2，跌3元；盈富基金17.87，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59.86，跌1毫；美团108.2，跌2.2；阿里巴巴78.85，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3.62，跌0.6仙；小米集团13.46，跌1.2；中芯国际21.35，升4毫；友邦保险66.45，跌3毫；京东集团97.05，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1，日元149.88。瑞士法郎0.893，加元1.371，人民币7.32，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58，澳元对美元0.63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31388点，跌42点。港金报1845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7美元，卖出1978.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随住证明九原县企业污染的证据逐渐浮现，由李光洁饰演的九原县县长曹立新和由胡歌饰演的光明县县长梅晓歌正面冲突，一触即发。 国剧830，胡歌、吴越主演，县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放松快活人。 好啦，点唱嘅时间马上开始。电话里边系咪 Tommy 哥啊？ 你好 ，Tommy 哥 ，Tommy 哥，喂，你好 ，Tommy 哥， 喂 ，Tommy 哥， 冇听你把声啊， 早晨咧， 第一就麦诶，第二就先生， 麦同先生， 问下小强哥，你只眼点啊？琴日 好嘢，好嘢， 假嘅眼一毛啊，你 唔系啊， 咦系，其实你系咪学人黐假眼一毛啊？ 唔系， 黐得唔稳啊， 我有眼无珠啫， 生咗条眼毛。 有眼无珠都有两个咁好嘅拍档，你都真系好羡慕。 有眼无珠嘅系我哋，唔一定系你，你唔使担心。 搞清楚个主人关 系，我已经习惯咗只眼。 系啦， 我嗰日我突然间又见到嗰张眼。 其实你 系 倒生啊， 系 啊，你要去睇眼科医生嘅。 佢好耐啦， 有冇倒生啊？ 倒生啊，有冇倒生系一个病嚟嘅。 最我攞啲水泼啦，终于冲咗出嚟啦。 有小杨想同你吹一吹，我都未几掂。 冇，吹咗小杨又冇掂佢。 Tommy 哥，你咁样咩意思先？ 其实我羡慕你啫嘛，嚟都嚟。 你有冇问佢小杨样想唔想咧？无端端有人同佢吹眼。 小杨样好似第一。 good 啊。 嗱，咁咧其实我咧就今日系点唱？ 系知道， 啱啱系点唱嘅话咧，咁啊啱啱就系攞海报嗰日，咁啊好幸运就我又攞咗海报，但系又有啲失望咧，就冇你四位签名。 哦，签翻咯， 睇到个你四位又好靓，你四个有一个共通点，你哋嘅嘴又好张嘅，所以你 嘴 好 张，点解啊？ 张啊，个嘴啊， 嘴角 向上，向上， 嘴角， 相信啊， 系 嘴角。 你识睇相噶？ 系啊， 汤米哥， 阿杨洋真系好靓仔。 是的， 是 的，他 OK 的， 所以我羨慕他。 你看言歸正傳，不阻你那麼多時間， 不用言歸正傳， 我大家傾偈 啫，開心心， 不是咯，禮拜一又放假了，做什麼啫，傾下偈， 我們都沒有催你， 我們經常都放假，好 像， 喂，你很支持我們啊，Tommy哥， 聽你的口氣好像天天聽過，是嗎 ？Tommy哥退休的， 我是啊，我都聽，我聽不到，我都不安樂，睡不到，我就教晚一點鐘都聽重溫， 哇，你，Tommy哥你在做事還是怎樣，什麼狀況？ 你有沒有介紹我自己？ 所以今天叫麗蕊妹妹這個狀王呢，這個狀王經常都狀，我剛才跟我媽說，就叫她估一下我們結了婚多少周年， 就是 啦， 我原來就是估這樣，是不是 5-35， 齊不齊整？齊不齊整？ 你給四個選項， 四個選項， A 是 A 啊， 是四個 十啦， 十年。 好 B 咧就22啦， 啊哈， 系 C 咧就35啦， 嗯哼 ，D 啊 Delta 咧就38， 冇理由咁多 ，Delta 难把闭咁， 冇理由咁多，我估22， 我估35啦， 唔系啊，冇开估住啊，冇开估住啊，仲有未估啊 ，22， 系我估 35， 两个22，一个35， 有冇人中？ 有人中， 边个？ 正确答案系 今日阿壮王就唔中啦。 吓， 35， 系 听得出啦， 胆沉船， 犀利！ 我一听嗰啲声就35年嗰啲声嚟噶啦， 系啊， 所以咧就呢个即系，所以你不嬲喺呢个漂流教室嘅呢个生活经验相当之充沛。 上个礼拜有冇听漂流教室？突然间飘翻嚟啊！ 有啊，几开心啊！听到音乐啊，简直开心到跳舞嘅啫。 又嚟啊！ 又嚟。 喂 ，Tommy 哥，你个 何文田你有冇嚟啊？ 何文田冇啊！ 哎呀， 搞错啊！ 搞 错 冇嚟到啊！点 解唔嚟啊？ 点解啊？ 得唔俾面啊？ 期待你哋下找下一次。 哦， 好啊！ 我搞下次我亦未必期待你嚟喎，汤面哥。 你 唔好赖巴闭， 你唔期待我嚟咗，你都唔知啊！ 系啊，人哋带汤面数嚟， 使你批准咩啊？我 系咪汤面哥 醉晒啊？汤面哥， 汤面哥，汤面哥，喂，嗱，喂，言归正传，你同阿嫂讲啲咩先？今日三五周年， 三五周年就有几多 歌咧？就拣咗一首选择嘅歌曲俾你。 系 咁，我哋咧人生咁多年啦，三十五年啦，咁期间好多嘅选择， 系 即系有一个拍拖嘅选择啦，跟住到结婚。嘅選擇啦，跟住到要細路仔嘅選擇啦，咁啊細路仔長大讀咩學校又係選擇啦，咁跟住就置業咧都係要選擇啦，咁一路選擇工作、選擇退休，咁啊選擇而家同我太太都係到永遠啦。 哇！ 咁而家呢樣嘢冇得選擇先，所以就揀選擇呢首歌。 喂，阿太太叫咩名啊？ 太太叫 Angel， 其實我上年打過嚟嘅，我同我女女一齊食緊嘢，不過你唔記得啦，一年前。 記得啊！ 我女女都 有。你飲茶啊嘛？ 是啊，上年是吃自助餐的打俾你，我同我女女都讲了两句，因为 演 唱的嚟点唱嘅婚嗰、那个结婚周年纪念咧，唔系咁多人有另外一个小朋友一起倾紧。 嗯，咦，佢系定喺咪度啊？而家 我女女翻咗工啦，佢搵钱请我哋食嘢。 你做咧？你太太咧？ 你太太讲两句冇？ 好啊， 好啦 ，Tommy 嫂 ，Tommy 嫂 ，Tommy 嫂。阿嫂， 开心啊！今日三十五周年， 我系九龙塘专业精专业人员协会， 讲都讲到窒口窒舌，你真系。 喂，拜见阿嫂。 我有个会，阿嫂你好，唔好讲咁多，仲饮杯。 系，我多谢多谢。 系， 即自我哋十九岁嘅邂逅到而家咧，咁已经即加加埋埋咧，其实咧连埋拍拖咧都有。共处咗四十年噶啦， 阿嫂唔好咁天真啊，冇邂逅啊呢件事，一定系方面一早已睇中你啊！ 系咪读紧书啊？嗰阵时 系读紧咩嗰阵时？ 都系啱啱毕业， 啱毕业嘅系啦系啦。 咁 个场吓个场合系咩场合嚟噶？你嘅 佢用啲甜言蜜语啊？ 唔系啊，一个好搞笑嘅， 你讲嚟听下， 一个相遇 系啦，系我哥哥需要。所以一啲即系佢有啲意外嘅嘢， 系Tommy 可以帮到手， 系啦，佢帮到手接触到，咁就 咁跟住认识咗啦， 系啦系啦， 咦，咁你要多谢哥哥 喎，唔系跟住就突然即系嗰段时间就可能叫缘分咯，咁间唔中就撞到，因为我哋同其实住埋同一条村嘅，咁间唔中就撞到 天神村， 咁撞到咪 华富村。 即係個 hello 打個招呼咁，跟住就咁啊！阿 Tommy 就開始發 工啦， 發嗰個係啦，發工啦，係啦。咁咧就係啦，咁即係因為周年紀念咧，即係講真，我咧就唔中意收花，亦唔中意玻璃嘅。咁 金剛石 係啊，唔係玻璃，係金剛石啊， 金剛石。 玻璃，你明嘅啦，係咪？係。咁變咗，即係變咗，佢又好有心。即系 Tommy 真系好有心，好都佢都算系浪漫嘅。 佢画咗幅画俾你啊？ 唔系，佢会点唱？佢好实际嘅，佢会点唱啦。即系 点唱实际， 实际啊！ 佢浪漫啊，冇浪漫无谓钱啊嘛。 因为实际嗰个系我，实际嗰个系我，即系我会唔追求太多嘢。 系， 但系系啦，咁 阿嫂你自己 快乐饮杯， 就是这样啊！快乐啊！ OK， 多谢你，唔该晒。 我代表我哋嘅联谊会，恭喜你哋两个，哇，百年好合， 甜蜜蜜 ，yeah，OK， 永远都系好开心。 好，饮杯， 多谢 Tommy 同 Tommy 嫂。 等等，你等等， 打 咩 ？Tommy 哥， 期待你下次你哋通宵搞下次嘅聚会， 你要嚟先得， 唔系咯，搞嚟又唔嚟。我哋九龙塘会，你真系 好难到，又系啊，好唔开心我都。 啊，饮杯啦， 有机 会自己罚自己。 好，下次见， 多谢， 拜拜。 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雪舞的世界，举杯赏月。这样的心情，这样的路。一起走过，希望你能安。 算一切从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哦哦，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 Tommy 哥 Tommy 嫂，电话里边有另外一朋友就是卢太， 卢太你好， 你好， 早晨， 早晨，欢迎卢太，今天的点赞很有意思的， 是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因为身体的健康呢，咁就暂时就退出了教育界啦，但是呢我成日都挂住就是这些时间呢，刚刚正正十月啊十一月啊、都是 考试季节 的测验啊，考试季节啦。咁、而 DSE 的学生或者小六的学生就更紧张啦，因为一些就要惩分，一些就要预备他们嚟緊的大超级大考试咁样啦。咁、所以我又想即係同他们讲啦，其实最主要就是主动寻求帮助呢先至是勇敢的行为咯。相反如果听啲选友去做一啲唔啱嘅行为，例如吸毒啊、吸烟等等，其实咁样先至系最唔勇敢咯。 当然， 另一方面就系、是、佢哋唔放弃自己先至系最成功、反而你放弃自己就系最懦弱、最懦弱同埋最不智嘅行为啦。咁、所以希望佢哋即系唔好因为少少嘅一啲人生要经历嘅考试测验，只系一部分啫。只是人生一部分，不要将它看得太重，因为始终我自己希望他们知道没有人可以掌控你的思想或者你的心灵、你愉快或者幸福全部都是来自你自己的内心咯、所以今天我很想点一首歌叫做《阳光雨》，去希望他们留心里面的 意思咧，歌词嘅意思咧，希望佢哋唔好放弃自己，继续努力。身边好多人都会系帮你同鼓励你嘅。 阿卢太啊，你都系教育界啦，咁你如果你点样建议佢哋咧，系减压啊，即系考试，即系呢样嘢人之常情嚟噶，即系考试啊或者咩系好紧张，可以点样去面对考试又冇咁打力咧？你有冇咩建议？ 建议呢，我其实我自己同就近时同学生讲啦，甚至乎我自己读书时期都系嘅。都如果真系就算几紧张几紧迫都好啦，自己最少都要俾一个自己叫做 happy time 嘅时间。你去一个 corner， 纯粹可能望住个天空，坐低饮杯水，饮杯茶，或者食你自己鍾意嘅一个件小蛋糕。跟住再重头返去再努力过、okay. 其实个效果总比你一路追住喺本书度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到自己猛整嘅效果差好远囉。 好 明白。 只想话自己。 其实有好多人都 好多谢你哋，因为即系你哋嘅节目可以带到好多正能量，所以我希望透过你哋节目去鼓励啲学即系莘莘学子，希望佢哋真系唔好放弃自己啦，努力啦。 好， 多谢，多谢，多谢你， 你自己都要好好保重自己吓。 OK， 多谢晒， 好啦 ，Thank you， 拜 拜。 咁大家有阳光雨啊，赶走阴暗，大家继续努力加油。 风雨中。乱世变太平，有我共你一起见证，都不紧要，跌碰总少不了，要看开些少，不需要大叫，乐共苦差很少，扭转我这只需数秒。 时间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就系 Gigi，Gigi 你好啊， 你好 Gigi， 你好啊， 你喺边啊？ 我而家喺屋企整紧曲奇， 整曲奇， 滚得咁香啊！我闻到啊， 我闻到啊！ 多谢你哋三位，阿杨洋今日放假， 系啊，佢逢星期一二啊嘛，佢逢星期一， 我哋三个喺度，你唔闻。 你三位都好啊， 我都唔想讲， 生活快乐， 唔想讲嘢。 我好唔开心啊，芝芝。 好失 望，你唔好咁啦。 系啊，唔好咁啦。 你咪只眼好严重噶啦，咁样。 喂，佢皱你只眼喎。 睇开 啲，咪叫佢睇开啲。 睇开啲， 咁有眼一踎，点样睇开啲啊？ 唉， 真系开心啦，芝芝。 喂，想同我 又打嚟啦，我之前六月打过嚟噶。 系咩？ 是啊，因为嗰时候我老爷啊，个个都生日咁一次过搞埋嗰个。 咁今日主角就是你老公，我听讲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你要讲先得嘅。 老公叫咩名啊？ 徐先生，佢叫阿辉 Raymond 啦 ，Raymond 啦。系 咁见外嘅阿徐先生。 辉哥或者 Raymond。 辉哥系啦，或者 Raymond 哥系啦， 就嚟生日啦，系咪？ 佢其实新历就啱啱上星期五嘅，咁我补足佢下个礼拜二咧就系旧历啦。 哇， 有咩同佢讲啊？你 旧历都记得， 叫佢俾心机啲，唔好放弃 ，never give up， 好似啊你大佬咁，never give up，never give up，OK， 阿 Raymond，never give up 喺边方面啊？ 唔系， 继续锡你多啲系嘛，做嘢系嘛， 工作 哦， 小事嚟 嘅啫，唔可以为乜嘢要咧，我以为你一定得， 得都得。 好嘅，好啊， 多谢你啊， 好啊， 系啊， 咁我 识 好多客家话， 你讲两句嚟听下， 讲下先啦， 啊。